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早啊各位，我是圆圆。 今天呢一块来说的话题，说说过去发生过的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呢就是又好笑但是又好玩， 值得回味一番。 就是又好气又好笑那种事情哈。 是， 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觉得这第一条资讯可能就是那种啊，这又好玩又好笑，然后呢又觉得有点丢脸，就这样的事儿了啊。这女孩呢吃馄饨误付了4900块钱。近日呢，石家庄的一位女子呢，在这个馄饨店啊吃完饭呢，用手机支付49块钱的餐费，她竟然转账4900块钱。店主呢也是多方寻人啊，这个报警之后呢，还发微博这个寻找这个顾客，终于是找到了她，退还了餐费。顾客也说了自己是完全不记得了。店主说，别人的钱不是自己的就不要拿。 这位顾客心真是够大的哈。 我关键多了俩零，那这一点没发现，还自己完全不记得呢。 说明就小品里面很多的内容真的是来源于生活呀，就真实发生过的。 对。 不过我觉得这个老板啊，真的也是自己的这种人品决定了他们这个店的信誉，这个店的这口碑， 没错， 肯定是相当不错的。 是，而且你看这人家是多给了1000倍的这个餐费了，对吧？ 是， 一点没动摇的同时，而且我觉得这女子估计还是比较有钱的，少了4900块钱，不知道。 他只是 不知， 没有把这个支付和他的手机绑定，所以不知道。我们接着来说吧。总是说呢，这个孩子有时候会不懂事儿，但是我们看了这条信息之后，发现呢，有时候啊，老人还就大人还不如孩子懂事儿。这位奶奶呢是顺手牵羊啊，遭到了孙女儿2次的制止。最近呢，这个广东的某家便利店里边，一位女学生不小心把手机遗忘在前台了，带着孙女儿的一位老奶奶呢，顺手牵羊要偷这手机。虽然被小孙女儿2次制止，但是呢，老奶奶最后还是把手机给顺走了。女生发现手机丢失之后呢，马上报警。那么在警察的帮助之下，这位老奶奶主动交出了手机。 你说这脸上得多难看啊，是不是？孙女儿制止2次都不管用了哈。 是啊。 咱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MP3 格式啊。一说这格式啊，这个大家比较知道啊。就是其实咱们听音乐的时候，有一些这格式的音乐哈，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未来呢将被 AAC 取代。据这个影科技报道啊，那上世纪90年代呢开始兴起的这个播放格式呢 MP3 正式的退出了历史舞台。那 MP3 的格式发明人呢，德国研究机构和这个集成啊这个电路研究所宣布终止了某些 MP3 相关的专利许可，意味着 MP3 这种音乐存储格式呢将被淘汰了。该研究所呢主管也说到了，说这个高级音频编码 AAC 格式啊效率更高，功能更好，应成为下一代音乐存储主流格式。暴露年龄的时候到了，有没有买过 MP3 吗？对， 是，就不暴露了。我们来说这个小学生啊，他呢是街头通过听声音，1分钟的时间可以解锁现在共享单车的密码锁。你看这孩子其实挺厉害的。发布了一则视频，那我们也曾看到了，说一名背着书包戴着眼镜的小男孩正在街头徒手解开共享单车的密码锁。只见这孩子啊一次一次扭动密码的轮盘，按压解锁按钮，不到1分钟他就能够解开这个密码锁了。网友说孩子是聪明，就是没用对地方。 这个想想啊，如果说干一件别的事儿的话呀，这孩子这个身影应该是比较伟岸比较高大，而且很潇洒， 应该去最强大脑。 甭管是去哪儿吧，反正你看要干件正经事儿，你看人家这个一手啊单手怎么样一听声，你就觉得哎呦好像干一件挺认真的工作，但是没想到再干这个不太好的事情啊。 是是是。 同样是小朋友，咱们再来关注一个普通的这个朋友圈啊，让一群新疆的小朋友的这个心愿呢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那新疆的某个小学的体育老师呢，也是在朋友圈呢发布了消息，说学生呢攒了一大把零钱给他，说您能不能帮我买一个好点的足球呢？拿着钱的这位老师啊，脸上也是露出了笑容啊。照片里呢，是一位这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捏着厚厚的一沓一块钱的纸币，或许因为存得太久，纸币有些破损发皱了。这位老师呢，也是发布的最后一张照片里啊，他一手搂着这个学生，另一只手呢竖起了大拇指。在文字部分呢，他也毫不掩饰的对学生赞赏，说太感动了，希望多出现这样一些爱足球的孩子们。这条朋友圈发布之后呢，很快也是被转发到了其他社交网站上，也因此呢吸引了许多网友的关注。有人就提出了要给孩子捐助这个足球30个啊，有人表示了愿意为孩子们提供各种这个足球方面的装备。 哎，希望孩子们的足球梦能够实现哈。 哎， 我们来说，最近有一部电影挺火的，是一部印度的体育电影，叫做《摔跤吧，爸爸》。 嗯， 那么在中国热映之后呢，引来了超高的这个口碑和热议啊。 嗯， 片中的主演叫阿米尔汗，他呢是为了角色的需要，先增肥90公斤啊。然后成为了一个大肚皮的爸爸， 哎， 再经过5个月的这个练成摔跤运动员的健美身材，整个过程呢几乎可以拍成一部励志的电影，真是不得不服。 哎，就是说，其实拍摄电影的过程都能成为一部电影了啊，更甭说这电影内容，虽然我没看啊，听说还不错，还不错啊。这阿米尔汗呢，其实之前呢也是饰演那个叫什么三傻大闹宝莱坞吧，啊，还是比较出名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吧，来看看那个颤抖吧上班族，英国小哥啊，这个工作呢是什么呢？咱一块看看。很多人在20岁的时候还在这个念书呢，顶多打个这个工啊，赚个外快。但是呢，英国的小伙呢，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份绝佳的工作，尤其是在外人看来，那就是试乘新飞机，搭乘这个头等舱环游世界。他的这个工作内容呢，就包括测试了飞机的各种机舱和座位，品尝机上的美食，对乘机体验进行评测啊，并将这个情况呢反馈给航空公司。据了解呢，这小伙儿是从小就对这个航空呢很有兴趣，14岁开始他就尝试着把自己的这分析资料提供给媒体，这些努力呢让他终于是进入了航空世界。16岁的时候呢，他就在电视台分析航空资料，其他公司的邀请也是接踵而至。那他也说到了，说他从小呢就对旅游啊充满了热情，到哪儿啊就研究航空的资料，甚至还去这个上这个飞行课。他的家人呢也是常常开玩笑说他8岁的时候就会用几种语言的这个机上逃生教学啊。现在呢，他也是跟这个航空制造业呢这个密切的合作，每当有新飞机完成的时候，他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新飞机，并且测试搭乘这个新飞机。 哎，这就叫有志者事竟成啊。 嗯， 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因为人家孩子的坚持 人 还有努力， 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这是志。 对对对， 他可能就是一个爱好，就好像从小你看，这么小的时候，可能大家对飞机已经有印象了，就是哎呦喜欢坐飞机，但是谁会对他的这个乘坐体验，有感受的同时，还会把这些资料给媒体，而且同时你看人家这个8岁的时候会几种这个语言的机上逃生的教学了，就开始模仿这教学，就说明其实他是在这飞机上感觉才是自己家的。 哎，没错没错，这是热爱生发出来的哈。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两位男生呢也是肯钻研呐。这是电子科技大学的两名男生，破解了巧克力的秘密。这 巧克力 还有 秘 密 呢？ 巧克力里边有酒心是吗？啊，这个巧克力， 哎，真别说，这酒心巧克力还真不是一般能做的。 嗯嗯。 啊， 工艺很复杂。 哎，其实不复杂，就一层窗户纸。 嗯。 但是就是不破的时候，哎，你小时候觉得怎么做的？ 小时候啊，其实没想过这问题， 就 觉得好 吃 了。对， 就只有吃了。 现在你让我想一想，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个小针孔之类的，然后把那个酒注入到里边去？ 哎，这跟大部分人想法是一样的。啊，还有一种想法呢，是说把这酒心巧克力啊， 嗯， 两就是分两半，这边注入酒， 啊， 那边给盖上。其实呢，都比较麻烦。真正的这个制作过程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就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你就明白了，没捅破，哎，它就还在那儿，就不知道怎么做。 你就别卖关子了，赶快告诉 我 们秘密。我 也不知道， 嗨， 没有，知道。其实它就这样，有一层这个就糖，它会结晶嘛， 嗯， 然后呢，它是这样把这个糖啊和酒呢按比例给调和好，就是其实说出来之后大家也不会做，就是那人家有手艺就调和好的。然后呢，淀粉必须用特制的一种淀粉，然后呢用这个各种模具给插出小坑， 插出小坑之后呢，你就把这个调好的这个液态直接倒里边了。过了一段时间，自然结晶之后，那个酒就被包含在里边，因为酒不会结晶嘛，糖就这个结晶在外边了，就形成这么一层。特别有意思， 真挺有奥秘的。 对，你看，哎，我是不是也是能算是人家这什么两位男生这破解了巧克力的秘密？ 那你就跟这两位比比吧，我们说说这两个孩子的事儿哈。 哎， 这个呢，我们都知道巧克力呢是在24摄氏度的时候是固态，但是呢，将巧克力升温到37摄氏度的时候，它会完全的融化。然而，当完全融化的巧克力从37摄氏度降温到24摄氏度的时候，却不能够再凝固了，要继续降温到10摄氏度左右才凝固。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现象，什么原理呢？那么最近呢，这个电子科技大学的两名男生，人家现在都已经读研一了啊，用巧克力和乒乓球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实验，破解了巧克力相变当中的滞后现象。而这个现象呢，对于巧克力行业的生产来说，其实影响是不小的，而且呢，会影响到巧克力以后的保存呐，甚至是以后的口感，都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改变。那么事情呢，真的要从2014年的时候说起了。那么当时呢，这个学校应对物理专业的两个男生，一个叫任瑞龙，一个叫陆群峰，共同参加了2014年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在竞赛当中遇到了一道题，然后丢了分数，内容就是巧克力相变当中的滞后。这两个孩子啊，当时就说了，说当我们解这道题的时候，没有理论支持，仅仅只是实验，因为呢，只得了很低的分数。所以得了很低的分数。由于比赛的时间和场地限制，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研究，而且找不到理论支撑。那么比赛结束之后，这两个人呢就开始着手研究这道难题了。高难度和趣味性激发了他们的斗志。 哎，那他们这个实验器材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就仅仅用了巧克力、乒乓球、恒温水浴箱等常见的器具。其中一个同学也说了啊，说一个月之内我们是耗掉了20多盒的巧克力。这个实验呢看似简单，却是非常耗时间的，几乎半天的时间才能出一组数据。那到2015年的时候呢，在这个指导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他们也是开始着手去撰写论文啊，研究论文。最终呢，论文是在经历了40多遍修改之后啊，这个终于出炉了。2015年的12月份呢，论文在欧洲物理杂志上发表啊，也同时呢，其实也在各个这个还有什么欧洲物理杂志的这个等等啊，这些呢，这个发表了啊。同时呢，这个杂志呢也是国际公认的物理教学研究水平这个比较高的一个这个杂志了。 没错 啊。 真是祝福这两个孩子啊！以后 你怎么样把我比下去了吗？ 前途不可限量啊！ 怎么样把我比下去了吗？ 啊、 我觉得差不多呀。 你觉得有可比性吗？ 啊、好吧、今天呢，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又好笑、好玩，而且呢还有点丢脸的曾经发生的一件事儿、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周董的这首《威廉古堡》。 什么我也没有想法，结果你却还让我去冲。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威廉古堡》，这里现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是吧，说说这个，有什么事情是那种特别好笑，但是又有点丢脸的事情？ 我想是这样的，就当时那一刻发生的时候是很丢脸，事后想一想呢，其实还挺有意思。 也没准当时笑出来，回家觉得哎呀有点丢脸啊， 也有可能， 都有可能。 对对对， 反正是这个，这又好笑又丢脸这事儿，其实生活当中还真不少。 嗯， 前两天听了一事儿，就是，咱们这五月不是这个结婚的比较多吗？ 嗯， 然后呢，有一个朋友去这个。这个给自己哥哥当什么送亲的这种， 哦哦， 送亲的这种，还是叫什么接亲，我不懂啊。反正呢是有这么一个讲究啊，给自己哥哥姐姐什么的，是说这个要给这个嫂子啊煮上一碗饺子，煮饺子之后呢，这个诚心把这个饺子给煮的稍微生一点， 嗯， 生一点之后呢，然后呢给嫂子吃一个，问一下说问那个生不生啊，然后呢嫂子顺口答应说生啊，就是这个其实讨一个好彩头。 对， 然后呢这个他也是没什么经验，他说呢去了之后，因为嫂子这个煮饺子吧，煮的挺生的，然后他过来，嫂子生不生啊，嫂子说句不熟啊，然后当时这不懂啊，不知道往下该接什么了， 啊， 很尴尬， 是啊， 挺丢人。后来其他人也很尴尬啊， 对对对， 也没法往下接了。 这嫂子平时不看《甄嬛传》呐？ 这 电视剧里边都教给我们， 甄嬛传里边还有这个呢， 有一些情节啊。 哦， 这但是这个讲究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 对对对，但可能是不是 赶巧了， 反应过快了， 嗯， 不熟。 是， 嗯， 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这个朋友呢叫大图，他说呢，班主任没收了同学两包零食，下课我们做广播操的时候， 嗯， 他就给开了吃了。结果天气下雨，我们蜂拥回班，看到班主任正嚼着薯片，一脸的惊恐。 很尴尬， 是啊， 有点尴尬， 是 啊，当时我觉得，其实反正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没收东西，基本上还是会还的。 嗯，对， 啊，一部分这个就是特别小的东西，可能就是吧，啊， 就老师其实就是小事惩戒嘛，这东西不会不还给你， 对，放在哪儿就忘了， 对，嗯， 过两天就在他儿子手里就发现了， 对对 对，啊，又买了一个一样。 不要黑我们的老师。 来看看其他朋友啊，嗯，这位叫这个打工的朋友，他说了，说这个有一次啊。这个外国朋友对我说了一大堆外语， 嗯， 然后呢这个笑着看看我，我完全没听懂啊，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一旁那个扫地大妈说了，她让你帮她照张相， 哦 啊，这很尴尬， 高手在民间呐， 嗯，不管在不在民间，反正 他跟男神， 你看看 啊， 哎呦那就比较尴尬了嘛， 是啊， 对吧，哎呦， 从此男神可能就对你另眼相看了， 对，可能就喜欢上了 啊， 哎呦，原来跟我有一个习惯啊。清风岁月，他说这个高中的时候戴牙套，然后下课跟朋友讲笑话，笑到忘情，张开嘴巴就趴在这朋友肩膀上了，当时朋友穿的是毛衣，然后这个牙套的钢丝呢就挂在了朋友的毛衣上啊，一根线上，我不知道当时怎么取下来的，我只记得这个线呀，被拉得好长，所有人都开始笑了，还有这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再也没穿过那件毛衣， 那是妈妈重新回去给织了，成， 嗯， 线， 啊， 成毛线球了， 啊，线都秃噜了 啊， 嗯。 还有呢，这位叫这个重江的朋友说，他说之前在学校食堂，哎呀， 嗯， 女朋友用脚踢我，鞋子太大，飞到别人碗里去了， 什么东西？ 女朋友，他可能把女朋友惹急了， 啊， 然后呢对方就用脚踢他， 啊， 结果呢把鞋甩出去了，还甩到别人碗里去了，精准度之高啊，让我们佩服啊， 对对对，就是瞄着准踢都不一定踢得出去，但是呢哎这次就巧了， 特别， 你想得多生气， 对对， 你想想多生气， 嗯， 啊，再来看看那个透露，他说了，说这个饭桌上啊，细嚼慢咽，哎呀这个很淑女，结果呢就是哪那么巧，那天一个朋友讲笑话， 嗯， 伴随着一阵笑声就笑出了两行鼻涕啊，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 对， 主要那次啊也是跟刚才说的一样，是跟一个男神同一桌子吃饭， 也是最后一次。 对，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都难免有一些尴尬的时刻哈，就看那个时候你周围是谁了。 是谁也没关系 啊， 就算男神怎么了？ 嗯， 你没有流鼻涕的时候吗？ 那 对不对？你这还是不喜欢我，喜欢我我流鼻涕怎么样？你应该过来帮我擦了呀。 那 应该说我这个对不起啊，这我弄上去的。 你搞错了，两个人之间还不是情侣的关系。 不是情侣，那你最起码这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 可是 这事自己就该扛了，就 像我们女人哈，是希望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保持一个超级完美无瑕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是，就是万一一旦出现了一点纰漏啊，别着急， 也下得来台。 对，你男神肯定不理你了。 是啊，没有再一次接触的机会了。来看看呢，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呢，做梦吃面条，一醒来鞋带没了。 嗯， 这我不相信是真的。这也太夸张了， 对，这估计夸张了、啊， 对对对， 就是像段子了， 对对对、 今天呢跟大家一块来说的话题，说说那件就是又好笑，但是同时呢，其实是有点丢脸的那件事儿， 是 啊，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还有一位朋友说了，说这个，这个毛衣被牙套这个勾住对方那个什么。这个毛衣的那个， 嗯 啊，我也干过这样的事儿啊， 我也戴过那样的牙套。 对啊，没错。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自己这个尴尬丢脸但又特别好笑的事儿哈。欢迎大家赶紧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跟大家聊。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以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72变， 变个富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嘿嘿，有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鱼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远远。 今天一块儿来聊的话题，说说吧，那件特别好笑但是呢又很尴尬啊，很丢人的事儿。 是，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哎呀，萌一脸，你的50多只东北虎宝宝已经上线了。世界最大的东北虎人工饲养繁殖基地的虎宝宝来了。11号的时候呢，这个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呢，今年的第一波的虎宝宝是陆续的降生了。今年的繁育高峰期呢到来了。那园内呢目前也是已经产下了50多只健康的虎宝宝，其中呢还有一窝五胞胎。 哦，我要去看我的虎宝宝。 嗯，特别可爱，真的特别可爱。 是啊是啊， 对，从图片上看就是你知道这个动物小的时候就萌萌的那种感觉，哎呀，你想就是拿手指摸摸摸摸它，但是你就瞬间忘了它是一只东北虎。 是啊是啊。 但是还是好消息啊。我们接着来说吧。这是民警紧急拦停了一辆行驶的车辆，搀扶老人安全过街。 哎， 最近呢这个成都的一个地方呢，成都太平派出所教导员叫李抗，他呢是驾车经过当地的一个路口，发现呢机动车通行的绿灯已经亮了，但是一位老人呢仍然在慢慢的走到了路中央，相当的危险。那么这位李抗呢立即就将警车横停在路中，然后拦停了其他车辆，下车把老人搀扶过街。在这儿也友情提示，就是行动不便的老人最好呢您是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出行。 嗯， 其实我还在想，就很多路口他那个红绿灯的设置啊，它那个时间好像稍微快了一点。 嗯， 就如果你是腿脚不是很灵便的话，你过这个红绿灯真的是时间很仓促。 对，但是其实如果你要是在路上同时扮演3种角色的话， 嗯， 你会发现其实就简简单单的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的设置啊， 哎， 挺讲究的。 哎， 你想它要满足首先南北和东西这个车流量多少， 嗯， 然后来设定咱们这个红绿灯的时间长短。 是， 同时呢还得这想着，你比如说这行人行走的速度和车行的速度啊，一次能过多少人，能过多少车，还有这自行车电动车，这你得想太多了。 对， 对吧？ 而且还得全局考虑哈。 嗯， 就整个这个城市当中的各个路口的红绿灯，互相之间也是相关联的嘛。 嗯，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同样是在街道上啊，但是呢，哎呀，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近日呢，重庆啊，这个急救中心呢也是频繁接到一个男子晕倒的急救电话，为此呢，救护车都跑了10多趟了。然而呢，这医生啊，每次检查这男子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但是他就是在地上这个不起来，有好心人呢就掏钱给他，然后他突然间哎呀苏醒过来了就离开了。如果被拉回医院他就跑。嗯 嗯，说的已经很明确了，这小子呢他是认钱呐。 嗯 嗯，装的都是。再来看这件事情吧，这个是一位男子啊，最近被发现在京藏高速骑共享单车。 嗯， 运营方表示了说，因为无法实现实时监控，所以呢只能是后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最近呢，不少市民呢在京藏高速进京方向的主路上发现了一名骑共享单车的男子。根据两位现场目击者的描述，这名男子呢，他曾经在京藏高速途经了回龙观、西三旗和学院桥路段，然后呢，在这些路段都出现过，前后时间间隔是1个小时。目前呢，这名男子骑车上高速，如何是进入到了主路，现在还原因尚不清楚。由于骑自行车上高速是明显违反交通法的行为，这名男子骑车上高速的意图目前也尚不得知，需要进一步的去这个追查啊。 嗯，咱们来看看那个，其实也有网友看到了这个小黄车啊。 是， 一个女士告诉这个记者说，一大早我就开着我车啊，走在这个高速上，隔着窗呢就看见一个男的骑着那小黄车，车速还挺快。 嗯， 那驾驶就像是在这个骑山地车似的啊。他早上7:40左右呢，看到一名男子呢，这个骑着小黄车出现在京藏高速的这个进京方向的主路上。 嗯， 当时呢是在回龙观附近，我看到他其实真的吓了一跳，因为他骑得很快，真是太危险了。那目击者呢也是向记者呢提供了一段视频，一名呢身背着黑色双肩包的男子呢，也是骑着小黄车出现在高速路上了，穿梭在这个多辆汽车之间呀。该男子呢这个踏着脚蹬的这频率非常快，而且很用力，还不时的回头看一看过往的车辆。 还有一位另外的目击者呢，他呢也是在京藏高速上遇到了这名男子。这位女士回忆说我是在西三旗发现他的。 嗯， 之后呢就开车过去了，后来因为堵车， 那个人又在学院桥的时候骑车超过了我， 你看看 车速还挺快的。 嗯， 这到底共享单车应该如何获得放行？两位现场目击者描述了，说呢，这名骑车男子最早出现在了京藏高速途经回龙观的路段，大概过了40多分钟之后，也就是早上的8点多钟，这刘女士呢又在西三旗发现了这名男子。后来到了8:50左右的时候呢，这名男子又出现在了学院桥，所以呢，目击者就告诉记者了，说呢，在学院桥附近，警方已经盯上了这名男子， 嗯， 一辆警车紧紧的跟随着他， 哎， 啊，可能就是想进一步进行一个调查， 嗯。这主要是制止啊， 是是是， 这记者也是注意到了，说这条这辆小黄车呢，最早也是出现在这个进京啊主路，要这个经过收费站，收费站的人员呢也是放行了这辆小黄车，还是骑行人员绕过了收费站进入主路，目前呢还有待调查。不过呢，记者也注意到了，骑自行车呀、摩托车等上高速的这个事例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一名这个女子呢，就因为不认路，跟着这个地图导航骑自行车上了京城高速路。随后呢，这个朝阳交通支队的这个亚运村大队的民警呢，也是发现了该女孩，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之后呢，开车将她安全全的送到了这个地带。 嗯 啊， 来说一下这个禁行区域将如何进行管控。 嗯， 最近呢，这个小黄车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了记者，说呢，小黄车是有定位功能的，有运营团队监控每辆车的位置。那高速公路呢是自行车的禁行区域，工作人员发现情况的话呢，会与用户进行沟通。 嗯， 但是工作人员对小黄车定位的监控并不是实时的，工作人员看到后才能够发现违规的行为。 嗯， 那么目前呢，这个小黄车的运营人员已经是了解到这名男子是在京藏高速主路上骑行的这个情况，他们将根据定位查询这名男子的账号信息，并且对这种违规的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理。他们也表示说了，说多次出现违规行为之后呢，信用积分会不断的被扣除，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名用户将不再能够继续使用小黄车出行，就他们也有一个处理的办法。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多的还得自己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哈，因为就算你看现在这个小黄车上可能都有定位了，但是那个定位的位置是否准确，这是一个问题。就像你在手机导航的时候，其实它有的时候根本分不清你是在主路还是在辅路啊，有一些时候需要你自己来控制那个选项，就是我在主路上，我在辅路上啊，还是需要人工对做个判断的。其实更重要的还是遵守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像我们这个交通安全法呢，第89条就规定了，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法这个法律，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是50元以上50块钱以下的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虽然说处罚看上去呢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其实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啊，机动车车速都是非常快的，严重的是对生命的威胁。 嗯 啊，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就是说比如说就有紧急情况，在这个隔离带上停下来之后，会发现周围的风其实特别大， 是啊， 就是车到带过来这个车旁边这个，因为车速度比较快嘛，带过风其实是特别大的。第二就是在桥上，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桥你是微微在颤抖的，你就想可想而知这个车速有多快有多危险了。 嗯，所以作为每个人都是交通的参与者， 哎， 我们就约束好自己的行为， 嗯， 然后严格的来遵守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了我们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嗯， 继续来说，这个呢是中国吃货呀，终于开始行动了。 嗯， 前一段时间咱们说到一条资讯了，说这个丹麦的海岸呀， 哎， 这个生蚝是遍地成灾。 嗯， 那么中国的吃货就开始要去拯救这片海岸。有一位成都的妹子，4个小时挖走了300斤生蚝。 嚯！ 最近呢，这个这姑娘啊，人家是生长在天府之国，吃遍了各种美食， 嗯， 如今呢已经人在丹麦了。她呢是一位成都的美女，叫边苗苗。她呢是因为这个丹麦驻华大使馆的一场公开求助，让她呢外出吃个生蚝都有满满的成就感。上个月呢，丹麦驻华大使馆官方发布了微博求助，说呢生蚝长满海岸，已经成灾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约大家来丹麦吃生蚝。那么这一封求助信很快就在中国是这个红遍了，无数的中国吃货呢调侃说准备要去挖生蚝。可是呢，就在不少人还当段子说的时候，这位姑娘 还有他的家人还有朋友驱车前往海边开始去挖生蚝。这段日这个段子啊真的就被他们过成了日子。 嗯，来看看那个海岸边啊，到处都是生蚝。想象一下， 是 短短四个小时，这个苗苗呢一家人也就挖了300斤的这生蚝啊，除了生吃啊，还带回去这个烤架烧烤啊，还有这现挖现烤，还带回了几桶回家。 嗯 啊，这个前日呢，这个苗苗也是在接受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说带回家的这生蚝呢，做成了烤生蚝、爆炒生蚝、生蚝烘蛋等等一道一道的美食，征服了丹麦朋友的胃啊，他们现在呢甚至是点名要吃这些菜了。 哎呀，再来看一下这个事件的回顾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当时呢这个丹麦驻华大使馆发的一个求助的网文，看到呢有这个朋友真的就开始行动了，其实还我觉得就真的是自己解了馋，而且还助人为乐。 对，这咱们挺自豪的一事儿。 是是是， 作为吃主啊，就是我真的觉得你看咱们就告诉他们怎么吃，这是正确的。 对呀、 啊，对吧？这能解决一个问题啊， 而且还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大难题。 哎，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一起来说说这个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儿，就是又好笑，但是呢，微微有些丢人。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歌，来自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 一个一个笑我，一段一段泪光，每一次都以为是永远的寄托，承受不起的伤，来不及痊愈就解脱，我们已经各得其所，所谓承诺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所以别问还差什么，我们没结果，都结了果，却由他来收获。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想活才更感 甘寂寞，错把磨练当成折磨，对的人终于会来到，因为犯的错够多，总要为相爱的人不消磨，才跟该爱的人生活，来过走过是亲爱的路人，那时候让亲爱的路人珍惜我，没有你们爱过，没有我。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刘若英的一首《亲爱的路人》。这里是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超好笑又很丢脸的事儿。 是是啊，嗯，看看这位朋友说，他说呢，进一家服装店买衣服， 嗯， 正好呢刚进去的时候被这个门槛啊给绊倒了， 嗯， 双腿下跪，把店主给惊住了。就是怎么，哎，不必行刺大礼啊， 对，先就进来先给磕一个。 哎，我想起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他干过一件类似这样的事情， 嗯， 也是特别丢脸又特别好笑。他呢是跟一个朋友呢，当时还不是在就是咱们家附近呢， 嗯，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嗯， 从这个过街从这个地下通道里边上来， 啊， 上到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绊倒了， 嗯， 也是啪就跪在那儿了，然后起来之后想一想，哎呀，虽然是挺丢脸，可是毕竟是离家很远呀，啊，不会有熟人什么的发现， 嗯嗯， 就这个时候后边有人就叫他，就正好碰见熟人了，人家就也正好看到那一幕了， 很尴尬， 特别丢脸。是，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时候，尤其人在你前面的话， 嗯， 就别叫人家，就假装就没看见不就得了吗？非得让人下不来台，也挺别扭， 就可能也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大家一起开心一下。 嗯 嗯， 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小黄豆他说的，就在刚刚， 嗯， 和闺蜜一块儿吃泡面啦，她吃的是干拌面，于是呢，五秒钟前她去倒水，现在她拿着个空盒回来的，就是连面带汤全给倒了。 哦 啊，我记得好像我第一次吃干拌面的时候也出现尴尬了。 哦哦哦，是是是， 就是泡面的时候把那个调料都放里边了， 嗯， 然后把水都倒了，啊，就是基本上那个就跟那个在家里边吃炸酱面，先拌完炸酱之后再过杯水，那感觉是一样的。 是啊，记住这个教训吧，对于吃货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呢，小时候和邻居伙伴吵架。啊，他竟然用小刀割我们家种的那棵大树，我当时很生气呀，于是一气之下我就用牙啃了他们家的树，边哭边啃，而且是很卖力的，直接想起来还让全家人都笑个不停。 嗯，小时候总会有这些哈， 啊， 特别幼稚的想法和事情。 对，还抖机灵呢。 对啊，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哈，忍耐，他说的，说这个电影散场之后人比较多，然后呢这电影院又这个灯光昏暗嘛， 嗯， 啊，然后呢就把我和这个男朋友冲散了，我就眼看着他挽着旁边一个男生下了楼， 哎， 我和那个男生的这个女朋友默默在背后看着他们，这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啊。 哎呀，突如其来的缘分。 哎 啊，这朋友说，他说呢，公交车刹车太猛，停车瞬间呢从最后一排站起来跑到了车厢的前部， 嗯， 所有人都扭头看我，我低着头默默地走回了座位。 嗯， 这是什么，是属于是惯性太猛了。 嗯，就一般这个刹车的时候可能没注意。 是啊， 嗯，对，所以提示大家其实坐车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哈。 嗯，扶好了。 对，还有这位朋友啊，这个大红点他说了，说这个小时候啊把黄豆塞进鼻子里了，拿不出来了，没跟家里人说，几天之后就赶紧去医院了， 啊，之后这个给亲爹亲妈都给笑疯了 啊、嗯！真是亲爹亲妈吗？ 不知道。 哎呀，看看这朋友吧，他说男神看了我一眼，我激动的猛地对男神一笑，结果鼻涕泡鼻涕吹了一个泡泡， 嗯，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嗯，怎么为什么就是你们在这个男神面前就都会这样呢？ 有时候是这样，你知道吗？就是呢，你越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嗯。 你越容易出一些糗，就是糗的状况， 嗯， 反而就放开了，无所谓了，倒是没什么事儿了。 就是啊，对对对对、嗯，但那时候可能也不把他当成男神了，也就 啊， 对吧？好像对他感觉也没有那么强烈了， 嗯， 对吧？还有这位朋友啊，这个永远都打球，他说了，说军训的时候啊，这个鞋子太大了，于是呢，我就垫了一双鞋垫，教官啊一直在我旁边给我们喊口号，然后呢跑步。我跑着跑着就觉得好像这个慢慢的这个鞋垫就越来越往后，越来越往后，越来越往后。教官就亲眼看着我这鞋垫从我鞋里边滑出的全过程，于是他就把这个口号从一二一，一二一变成哈哈哈哈大笑。解散之后呢，我就看见那双鞋垫啊孤零零的躺在操场上。 嗯， 从那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教官一见我就笑，根本停不下来啊。这还用想吗？ 老是想到那个鞋垫。 对， 经常听到有人说，比如说跑着跑着鞋掉了， 嗯， 或者怎么样的，很少听到过鞋垫都出来了。 你还真别说、 嗯， 我还真遇到过这么一次情况。 不是你， 是我， 哎、 啊，是我，就是，但是还好是什么、嗯？当时这个裤腿啊，还比较肥实， 哦， 这裤腿呢把这个鞋罩在里边了， 给兜起来了哈。 没兜着，就是在里，其实，在裤子里边呢。 啊， 走走走，哎呦，我突然感觉脚心怎么踩着一东西啊？其实是鞋垫那头，后来呢我一低头一看还没东西啊，还走怎么感觉还别扭啊，后来慢慢明白了是鞋垫走出来 啊， 后来就赶紧就是找一没人就是赶紧就这样塞回去， 还行、 嗯、 就自己觉得稍微有点尴尬，但是反正别人也没发现。 对，尤其那种薄鞋垫，不像那种这个冬天那种大厚毡垫， 是 稍微跑一点你就能感觉到磕磕，他就已经这个跑前面去了。 嗯， 就怕这薄的你没注意，走，这个慢慢的走出来之后自己还没发现呢，后边呢已经啊这伸出一小舌头来了啊、 哦， 很尴尬。 所以这是一个有味道的笑话哈。 啊、 这朋友说了，他说小学毕业去拿毕业证那天，骑着家里边用了六七年的一辆自行车往学校走。 嗯， 刚到校门口准备下车的时候，前轱辘掉了。 嗯， 我和自行车剩下那部分栽倒在学校大门口，前轱辘自己进大门了， 嗯， 滚进去了。 对，那时候没被保安拦下来吗？啊，哎，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回忆一下当年这个发生一些事儿啊， 嗯， 挺有意思。 是 啊，虽然说当时觉得挺丢人，但是回忆起来就觉得又好玩啊，又可气又可笑了。 嗯，就可笑的能让我们之后哈哈大笑，都还是一件开心的事儿。 嗯，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荫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头上把通往幸福的方向连成鸽子流浪。我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会擦掉沉默的话，很爱你呀、啊，一沉默给眼泪一阵好时光。我站在那年那夜那一天，你不来我不来。肩膀陪我在以后流浪， 是这样流着眼泪鼓掌，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头上，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 北京时间9:00 FM 986